否懂一懂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抱我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会懂一懂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纵容？他的温柔，伤我不争不恐。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爱是边伤， 还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你看见海市蜃楼。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，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飘过的云不会懂一懂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

不近不近不近，闻不到香气。